面就是有两个间或是两房间，所以有一个你签约的时候有两个人两个间，一定要一个人跟自己没有办法签约或是有一个约，所以这是一个协议，an agreement， 还有两个人两间。还有圣约的特色也平常有记号或是象征，有没有人记得挪亚的立约的时候有什么记号？ OK， 就是常常有这种记号。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立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这个也有一种记号或是象征，有 割礼。 OK 还有呢，有没有别的？ 你记得他说啊、哦、我怎么那么老，真的这么可以有生孩子， you know， 我这么可以确认就真的知道这个是真的，然后上帝做什么，他带领他去外面 看星星， 对，看星星，这是一种记号，就是你看，如果你可以数他们，就是知道 你的后裔会这样。所以圣约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那如果你要了解圣约神学，你要了解那个背景旧约的原子，就是应该好几五千多年以前，更久，有就是个古代的时候，在京东文化里面也有一种约，就是非常像，就是 Ancient Near East 古代京东条约的模式，跟圣经很像，所以。这部分我会讲英文，因为比较清楚。就是开始的时候有一个 preamble， 就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如果你比如说犹太人，别的 like 比如说 Assyrians， you know， 别的 亚述人， 对，他们也有这种方式，条约的方式。所以开始的是我是谁，然后有一个历史的序言，然后规定你要做什么。你签约的时候一定有一些规定，还有发布证人，还有如果你遵守那个约的话，你有一些 reward， 你会有祝福。可是如果你没有的话，就是有问题，一定有问题。所以就是那个文化里面有这个模式。神明记也有，如果你有没有，应该大部分的人读过神明记有吗？就是那个 structure， 是跟这个古代还是 ancient Near East 的条约有关系。所以开始的时候第一章都是开场白，然后就是有一些历史上的誓言，然后大部分的神明记都是规定你要做什么。如果你要you know， 有过得很好，你要遵守这个规定。然后最可怕的是27到28，就是有没有人读过神明记28？是非常可怕的经文。如果你没有遵守上帝的话，那这是 sanctions blessings， 然后非常清楚，如果你遵守，你会有这样；如果你没有遵守它，你会有那个he say curses 咒诅。 然后二十九有那个圣约更新，常常有圣经里面有这个。他们有一个圣约，可是圣约破了，没有遵守上帝，所以要悔改，然后要更新， 他们更新以后也不遵守犯罪，所以这是一个 cycle， 常常是这样。所以全部的申命记书都是跟圣约有关系，这是那个背景。那为什么圣约神学那么重要？因为如果你，我觉得如果你不懂圣约神学，你真的读经的时候会常常碰到很多经文你不太了解，特别在旧约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架构或是一个骨架。那如果有房子没有架构的话，就是没办法有，没有很安全。然后虽然你看不到那个架构的话，现在我们不知道房子有架构，可是一定有。如果你看不到，如果虽然我们看不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要了解圣经，如果你要就是比较懂旧约的话，你一定要了解圣约神学。有没有问题关于这部分？ It's like a 架构，对啊。Or you could say like a 钥匙 key, you know。那常常圣约神学有三部分的圣约，就是一个 framework。那第一个是救赎之约，这个救赎之约比较应该比较少听到，就是比较神学的字。可是工作之约还有恩典之约，这部分比较普遍，比较常听到。工作之约跟律法有关系，还有恩典之约就是跟福音有关系。所以工作或是生命或是律法自然之约差不多都是律法 law， 你要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就是灵命。可是恩典之约就是耶稣基督上帝为了你做什么，都是恩典，然后就是福音好消息。我们先要讲那个救赎之约。那可以帮我念吗？定义。 在时间以前，三位一体的神彼此间同意，神子自愿道成肉身，成为他子民的救赎，完成律法，也成为恩典之约的终法。 OK， 所以就是很难，有一点奥秘，因为是三位一体，还有是在时间以前。所以我们比较难懂，比较难明白，怎么可以有时间一线，怎么可以有三位一体，有一个约，圣约，是真的有，因为圣经讲的，我觉得蛮清楚，很多部分，如果你没有了解救赎之约，你不太会懂这种经文。所以路加福音，我将我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这是耶稣基督说的。上帝赐给他一个国，然后希伯来书，他是那个新约跟美之约的中保，保证人。那保证人的意思，就是他要保证，他要担保的人。所以这就是很清楚说的，我会做这个为了你，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做，可是上帝也知道我们会堕落，所以耶稣要当一个中保。帮我念好不好？ 救赎之约就是基督承担必须的惩罚，来替他的人民赎罪，替他们满足律法的要求。 所以这是福音，我们为什么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只是恩典，我们没有要做什么，只是接受。上帝爱你，耶稣为你死了， 可是对耶稣基督对人子来说没有恩典，只是工作，都是要他要自己每天33年要遵守他的天父，还有为了我们承担那个惩罚。所以每个圣业有两方，或是有时候有三方。这两方就是天父还有圣子。你要记得，就是时间还没开始的时候，就是永恒的、永远的圣业。然后就是上帝和中保基督，基督还没出生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上帝选择的人。全民，就是你可以有这个，你只是要接受而已，受惠。所以就是，其实不是跟我们直接有关系，是天父跟圣子一起签约，不是我们签约。那谁提出这个圣约？那就是圣约，就是跟约翰福音有很多的关系。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特别是第10章还有17章的时候，常常有很多经文。如果你不懂救赎之约，你不太会解释这种经文。所以耶稣说：“这是我从我父所说的灵命，这是什么时候受这个灵命？这是永恒的时候。”然后。他说：“我的父，天父差我来，已经给我灵命，教我说什么，这样说。所以，其实意思是，上帝天父给他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对啊，你要做这个，然后基督。”还没出生的时候，圣子说：“好，我愿意为他们，为了我的羊。”可是他要来，然后他来的时候要每天遵守他。所以耶和华决定义仗他。So it's the will of the Father， 这是他的旨意。这个不是因为。我们阿爸父天父就是不喜欢圣子，不是要他伤害，就是因为为了我们，他做这个，他愿意受苦难、痛苦、基督。那以赛亚书说：“所以我要使他愈伟大的。”你帮我念好不好？ 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尽到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所以每个如果有签约、圣约，一定有一个承诺，就是我会给你什么。如果你成功了，我会奖励，就是那。耶稣基督的奖励 reward 对不对？是什么？就是我们天父会赐给他什么？就是我们一个还是羊群，一个sheep 羊 一种羊。然后诗篇说：“我就将立国赐给你为。”基业 将地几次以为田产。 So what is his heritage? I will make the nations. 对每个国家，那我们基督徒知道，耶稣还没回来。一个原因只是因为不是每个语言 ，not everyone, the elect have not been gathered in. 不是全部 elect 还没 gathered in. 不是所有的选民都已经被上帝呼召得救了，这样。 And there will be people from every language, every tribe, every tongue, every nation. 就是会有万族万民，然后讲不同方言的人。 And once the last person is gathered in, then Jesus will come back. You know. 就是 所以最后一个人得救的时候，耶稣就会再来。 他就是他的 ，it's his reward。如果你顺服他的意志，你会有这个，就是他的生命。那耶稣很乐意，很喜乐，因为我爱父，并且父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行。所以诗篇四十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所以这是很乐意，虽然很难很难。I mean， 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思想，就是怎么那么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我们做什么？真的很难。可是他很乐意。有另外一个经文说，就是For the joy set before him, he endured the cross. Joy. Hebrews. How do you say in Chinese? 就是耶稣他为了摆在前方的喜乐，他就愿意为我们受苦，像十字架。 对，这个受苦是非常非常严重，可是他愿意。So he accepted. 那救赎之约，这个比较抽象一点。比较难懂，可是因为是永恒的，然后是天父跟神子，所以这个不是最重要。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了解约翰福音，特别要注意这部分。那有没有问题关于救赎之约 ，Covenant of Redemption？ 有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不是每次有圣约不一定有记号，那因为是永恒的，是时间还没开始。 那像 因为其实 Mark 要说什么？ 我说像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说到 ，We are elected in Christ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那个也是圣约的概念，就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就已经在基督里被拣选。 对，拣选，这个跟拣选有关系，因为堕落还没开始创，他们还没创造这个世界，是他知道我们会堕落，所以他就是拣选有一些人。可是他们怎么可以变成基督？有救恩，这是问题很重要。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们没有办法救恩。所以，天父就是爱我们，然后圣子也爱我们。可是他们要这么成功，这么accomplish， 还是谁？ 成就。 这个救恩的计划，所以一定要耶稣基督有一个完美的生命，你 know， 奉给天父，因为他是公义的神。那记号的话，记号其实平常有记号，就是为了我们的软弱，你 know， 挪亚或是亚伯拉罕或是摩西。大卫这种，还有新约就是有圣餐，还有洗礼，受到洗礼，就是我们看得到那个记号，比较我们信心比较强。所以为什么上帝给我们圣餐 ，the sacraments， 就是为了我们的软弱，就是一种记号，新约的记号应该有两个。 所以那个圣餐跟洗礼也是包含的。救赎之约吗？ 没有没有， 还是恩典之约。 对啊，因为他问有没有这个约有没有记号，因为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应该不用一个记号。可是这个问题蛮不错，我没有问，我没有想过。谢谢。So let me say this one a little simply. You know, kind of the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旧约 and the 旧约 the covenant of grace, 就是福音 the gospel, and the 旧约 it kind of flows from the covenant of redemption. It kind of emerges from it. 要我翻译吗？ Yeah, yeah. 好。就是等一下会提到恩典之约，它其实根基于我们刚刚所谈的救赎之约这样子。 Yeah, it kind of logically flows from it. 嗯， yeah. 就在逻辑上而言，是先有救赎之约，然后根基于救赎之约才涌流出这个恩典之约这样 子。好，我们看工作之约。大家帮我念可以吗？请。 神并非亚当一个律法做行为之约，神借此约来祝福他和他的后裔，来亲自完全切实并永远顺服他。 继续。 遵守此约予以生命的应许，破坏此约予以死亡的威吓，神又赐给亚当遵守此律法的能力与成就力。 所以，如果要成功，要做什么？关于这个，他们说什么？来亲自、完全、切实、永远顺服，其实很难，很难。每一天、每个小时、每一分钟都要顺服他。那这个说生命的应许，那。这个问题很重要。那亚当在那个乐园里面 ，Eden，、嗯、他不是已经有完美的生命吗？嗯、所以为什么写有那个予以生命的应许？如果他遵守他，遵守上帝的灵命会有 命令。 他会有生命，对不对？是他已经有生命，完美的生命，你知道，不会生病，不会累，不会有死亡这种东西。所以是怎么样的生命？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继续看。I'm gonna skip this。所以这个不是工作职业而已，也是生命职业。还有的人说自然的 natural 自然职业，不是行为职业，意思都一样。那为什么叫生命职业？就是。因为如果他遵守上帝，他会有最好的生命。Sovum Bonum 的意思就是最好、最完美、更完美。那如果你在伊甸里面，怎么可以有更完美的生命 ？What's better than Eden？ 这个 What's better？ 什么比乐园好？有没有？可以想这个吗？乐园就是乐园，paradise。乐园有没有问题吗？那个时候，圣经有没有说有没有问题 ？problem。大部分就是 very good， you know， it was good。这个很好，这个很好，这个非常好。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亚当没有太太，没有配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第三章，那蛇，对不对？所以不是完美，不是完全完美，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冲突，对不对？跟蛇有冲突 ，sorry。那我们看传世纪第二章，如果有圣经你可以开。那个 garden 里面有两个书，对不对？生命书还有分别善恶的书，这种两个书很重要， 如果你看还是 Revelation 启示录， 对，启示录也有这个生命树。那他啊，亚当要做什么？他要工作，可是手里那个赫赫本说手里看守那个 garden 那个公园，对不对？可是看守乐园，是意思应该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意思？看守什么？意思比较像保护乐园，就是 protect 那个乐园。保护什么？保护他的太太，对不对？夏娃 ，you know， Adam， his wife， 他没有，有没有保护他？亚当， 没有， 他没有，他失败了，对不对？他看到他太太是被审判，可是没有 intervene， 没有 被蛇诱惑， 对啊 ，temptation。可是他没有，他没有，所以他就是他的工作要 guard， protect the garden， 不是 ，you know， 有花有那个，不是这样的工作而已。所以有的人不太懂这部分，他一定要保护那个乐园，看守乐园，这是他那个工作职业的工作。还有，当然，上帝说。知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So there's like a positive commandment,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do, keep the garden, protect your wife, and there's a negative commandment, what you can't do, don't eat of the fruit. 正面的命令就是你该做什么，然后负面的命令就是你不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So, you know, it's like the law. You have to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and you can't hate your neighbor. I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就像律法一样，你要爱邻舍，是正面而言。那反面而言就是你不可以恨邻舍。 Okay, so 如果他要成功，遵守上帝，他不可以吃，还有要看守那个。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工作职业那么重要？是行为职业，为什么？觉得很重要吗？我是还好。这个跟我们救恩有什么关系？有没有意见？好。那就是因为我们读经的时候看有一些经文，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五或是罗马书第五章，常常有这个两个亚当的架构。如果你没有很了解这个工作职业，你没有 不可以了解明白这个架构，两个亚当，所以你不可以了解耶稣基督为你做什么。如果你不了解亚当做什么， you know.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how the first Adam failed, you can't understand how the second Adam, Jesus, succeeded. 如果我们不了解第一个亚当是怎么失败的，我们就没办法了解第二个亚当耶稣他如何的成功救赎我。 And there's a principle here, representation, 代表的 ，or 提 ，how you say 代表，对不对？ 代表。 所以罗马书第五章，你。一直说，一直看一样的字，一人，一人，一人，一个人。所以有两个亚当，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所以就是帮我念十九节。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 所以如果你没有还没信耶稣基督，你在亚当里面。所以就是没有基督徒的盼望，因为你亚当犯罪了，所以我们在亚当里面还在那个工作职业里面。那工作职业没有什么好消息，没有恩典，没有福音，就是你要去天堂的话，你要很认真遵守它，每天遵守它，亲自遵守它。Personally, 完全 就是没有人可以做这个。那关于那个工作职业有没有问题？是律法，没有人喜欢，或者没有人，如果没有恩典的话，没有人会喜欢，因为律法就是表现我们哪里不对，或是哪里有缺点，哪里没有完美。很多人不要看律法，可是很重要，因为基督耶稣基督为了我们，就是每天遵守成功那个律法。还有恩典就是福音，我们都喜欢。那就是堕落以后，所以工作职业只是堕落以前亚当跟上帝，恩典职业就是啊，堕落怎么办 ？You know， 上帝说什么？如果你吃这个果子，你会死了。所以就是很清楚，上帝说的很清楚。他们吃，他们躲避、离开、逃走。You know， 他们离开神很远。所以怎么办？上帝就是决定，好，我爱他们。我愿意有别的办法救他们，所以这是堕落以后，还有是无条件，是没有条件，就是 free 自由，你要来，如果你没有钱，没关系，来喝吃，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 you know， 所以来，这是最重要的。那上帝，我们已经讲过，他选择我们，拣选我们，从永恒决定他爱谁，然后要为谁，有救恩。那如果你信耶稣基督的话，他说你会变成一个义人，就是诚义，就是 justification， 这个非常重要。还有你会有更美丽的、更完美的生活，就是永恒的祝福。所以我以前问这个问题，乐园有什么问题？就是不是完美的地方，因为还有蛇，还有那个 temptation， 你在 试探。所以你信耶稣以后，当然也有这个 temptation， 试探。可是有一天耶稣回来的时候，你会复活，有一个新的身体，你会去荣耀，得到荣耀，对不对？那一天你不会被试探，所以这是祝福 ，blessing， 永生。耶稣只是要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所以你看，圣经罗马书第七章说，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大战 ，battle， struggle， 奋斗，对不对？里面 ，you know， 有亚当，有 old man， 还有基督，还有谁 ？the old man， 旧人跟新人 ，struggling， 旧人就指我们的罪行， 对啊。可是那天我们不会有这个 struggle， 就是每天敬拜神，爱他，就是可以安息。安息日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在基督安息。可以休息，永远的休息。所以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是我觉得当基督徒不容易 ，you know， 每天很累，要传福音，要开拓教会，还有要爱神，要爱我的朋友们，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太太、小孩，就是不容易，对。如果有基督徒说，哦，我每天就是活得非常好，感谢主，就是应该是骗你，偶尔是，可是还有一些 struggle， 可是那天我们基督徒回来的时候不会，所以他承诺每一位信耶稣基督会有这种生命，那怎么 What's the instrument? 怎么接受？ You know, 你去正大传福音，你传什么福音？有的人就是更了解神学以后，就是没有传福音，可是他们发现哦，我以前传的福音不是福音。那你要传什么福音？就是白白的恩典，很简单。就是你要接受基督，怎么接受？就是信他，靠他，很简单。所以这个恩典之约只有一个条件，虽然没有条件 ，unconditional， 还有一个条件，可是这个条件不是真的条件，就是要信。如果你读约翰福音，就是常常看信，常信，信他，信他。法利赛人没有信他，所以没有救恩，没有得救。如果你只是一个大的罪人，那个水里这种人，你信他都是完全新的 ，a new creation， 新的 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所以神学、圣经神学、神约神学非常重要，因为跟福音有关系。那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福音是什么？or 恩典之约是堕落以后马上有这个经文。 We call this 第一个福音 Proto the first gospel。 那哪里有 gospel， 哪里有福音？这里 有没有什么好消息？ 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 哪里有好消息？有没有教过他们这个？ Daniel 有上次有提过。 这个我们觉得是第一个福音，第一次听到福音，第一次看到福音。可是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所以他们刚刚犯罪了，离开神，逃走了，然后上帝发现，骂他们。curse 有一些 cursing，curse 他，可是他那个 curse 咒诅 里面也有一些好消息，也有一些希望，也有一些光。女人是谁？夏娃，她还应该还没讲，她的名字还没，应该还没是夏娃，就是。亚当的太太，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谁是你？就是那个蛇，撒旦，要上你的头，你要上他的脚跟，所以那个蛇会伤害女人的后裔，然后可是就是他的脚而已，可是女人的后裔会上他的头。所以会，意思是女人的后裔会赢了，会成功，虽然不容易，虽然很痛，其实她会赢了。未来她亚当说这是夏娃， you know, 意思就是 the mother of all the living， the mother of all living， 众生之母。 对啊，所以她有希望。有一天，这个后裔会来，因为我们知道是基督。那恩约之约，在律法时代跟福音时代，就是哪里不同的意思？其实你如果你每天读经，或是有每天读经的计划，你会常常读有一些经文，真的比较难。了解是怎么引用 ，like Leviticus or Numbers， 利未记、民数记， 对，然后常常不懂 ，you know， 这种经文跟基督有什么关系？是很难。我不知道 Daniel 讲什么，可是我朋友 Daniel 来过，讲，就是我觉得这个讲的这个解释的很清楚，因为恩典之约是 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开始，所以旧约里面还有恩典，不是有一些人觉得哦，新约都是恩典，旧约都是律法，不是这样。旧约也有恩典，可是，在旧约还有新约有一点不同的实施 administration。啊，这边你可以，帮我读到这边。 而在律法时，恩约之实施乃皆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的羔羊，以及传给犹太人的其他预表和礼仪，都是预指那要来的基督。而且这些在当时是够用而且有效，借着圣灵的活动。 谢谢。不要全部念。所以这些很多，非常多。You know, prophecy, sacrifices, 隔离 and all these things, the lamb, 很多，非常有的时候非常复杂那个 那个规定，圣殿的规定，还有牺牲，还是 sacrifice 献祭， 对啊，所以比较模糊，比较不清楚。他知道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可是他们没有很清楚。还没知道那个弥赛亚是怎么样，然后弥赛亚来，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也不太了解，门徒也常常不了解基督的目的，所以要时间。可是还有救恩，还有恩典。那福音信念比较清楚，那个帮我念。 在福音时代，当实体基督彰显的时候，实施此约的条例乃是圣道的传扬，洗礼和主餐之圣礼的执行。这些条例为数虽少，而且在实施上更为单纯，又少有外表的光荣。然而在这些条例中，对万国连犹太人带外邦人，更充分地阐明了证据与属灵的效力。此约称为新约，所以是两个本质上并非不同的恩典之约，乃是在不同的时代，只是一个而又相同的约。 OK， 这个很重要，有相同的约，所以，这个，所以不是两个，就是有一个一同的，然后比较简单，可是比较清楚，就是。我觉得还不错，也比较清楚，还有圣灵。关于那个恩典之约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部分不太清楚？就是你要记得，恩典之约就是福音，工作之约就是律法，还有那个救赎之约，就是三位一体，永远的。Eternal， 所以旧约跟新约都是恩典之约，是因为他说同一个本质，所以旧约到新约都是恩典之约。 Well, you know， 旧约只是什么时候开始？是创世纪第一章，哪个时候？第一章到第三章，到第三章十五节都是工作之约。因为还没堕落，不要恩典。如果你还没堕落，还没犯罪，你不用恩典，就是你要遵守它。恩典就是马上犯罪，上帝说你一定要死亡，所以他要恩典怜悯你，因为你的行为不好，你的工作失败了。所以有可能就是上帝那天会决定哈。你要死了，然后亚当、夏娃死了，就是结束了，没有人类，是公义的，因为他已经犯罪了。如果是工作而已，行为而已，没有恩典，都是完蛋。对啊，差不多，有一些 distinctions， but I don't have time to get into that。那这个就是你们都应该都知道，挪亚。 今天我要讲的比较就是那个 over 架构 framework， 所以我不会很细节看这种，就是这四个昼夜里面的深夜最有名的，挪亚，差不多每个人知道挪亚，因为有一些很有名的电影，好莱坞电影。立夜，你听到这个字立夜，你应该有可能想挪亚，还有亚伯拉罕。He's the, you know, the father of all who believe, you know. 就是一切信心之人的信心之父。 是非常重要。讲恩典的话，the new covenant. 其实亚伯拉罕 is like a kind of new covenant prefigure of the new covenant. 亚伯拉罕他是新约的预表。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就是在预表新约。 是因为没有条件，就是无条件，就是。我会祝福你，他没有说你要做什么，可是我会祝福你，我会赐给你。摩西职业有很多律法，很多条件。出埃及第二十章，然后申命记第五章都是 Ten Commandments， 要做什么？所以摩西比较有条件，然后为什么他们被还是 exile 被放逐， 因为他们没有遵守那个 commandments， 所以不一样。还有大卫职业其实跟基督有关系，你的国位也比长或者是监督。直到永远，所以真的吗？是永远吗？大卫是一个王，可是犹太人很久没有王，所以就是一定是基督。那如果你对神学圣经神学神学有兴趣，你可以看。这两本书 ，Mark 应该读过这本。 左边那本比较简单，比较好。 对，这是一个两个牧师写的，他们是跟他们主日学有关系，他们在自己的教会讲的。右边比较难一点，比较跟。 是你老师吧？你老师。 对。就是都是在 Westminster， 他们三个人都在 Westminster。 对。 God of Promise， yeah， 我觉得神盟约比较好，写的比较好。 真的吗？ 比较好，简单。 对，就是 比较简单的比较 simple and better。 对 ，better。 I see your professor。 对，他们三个人都在 Westminster。 就是那个是牧师毕业的神学院的教授写的，那个麦克和顿。对，然后这两个牧师都是从那间神学院毕业的，所以这两个牧师是 Eric 的学长，对吧？ 对啊。有时候翻译也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 左边那本蛮不错的啦，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借。我有借过几周，但是他因为他说他读得很累，所以他转出中文系的。因为他说 他不太会用，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他说读得 很累。有没有 问题？ 没有问题吗 ？Mark 有问过一个问题，所以我准备有一些 好 关于、那个。 就是我请牧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解释诗篇里面有一些所谓的咒诅诗篇 （imprecatory psalms）， 然后咒诅诗篇就是求上帝让敌人的小孩死光光啊，对啊之类的这种。 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学生 好像有， 有吗？ 有，应该有。 因为如果你真的，如果你是慕道友，然后读认真读经，你读诗篇，你会发现哦，这是什么？ 什么样的神，然后对会有这个疑问而疑惑。大部分的人应该没有很注意，因为 不多。 对，慕道友不是常常读旧约，常常只是读马可福音或是马太福音。有没有人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很让你很不舒服？读经的时候，诗篇，我说那个可怕的诗篇，就是全部的诗篇，23应该每个人都很喜欢，是有的有的。来58 59 69 58 59 137 那蛮多的。 就是圣经说你要准备一个答案， you know, 如果有非基督徒是教授， you know, 很聪明的教授问过这种问题，你要有一个答案很清楚，就是一种 apologetic 不教学。 对，如果你说哦，这是我不知道，或是你说啊、那个时候上帝就是比较有愤怒， 比较凶， 对啊，也是这是不好的答案。有一个还是一段 啊， heresy 一段， 一段 有两个神，两位神，你 know 旧约的神，新约的神。You know, 旧约的神很凶，新约的神就是有爱，大爱。You know, it's not good. 因为诗篇也提到上帝的爱，常常有。还有耶稣有时候非常直接说，对啊。所以我们这么了解这周救主诗篇。那如果你要了解，要了解。最重，上帝最重的计划，那就是最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他没有告诉我们哪天， you know, 有可能是明天，有可能是今天晚上，有可能是5000年以前，以后，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这一天。那一天回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是确定有一天他会回来，就是他的国降临，他的国。那我觉得亚当有机会，继承这个国，可是他失败了，工作局也失败了，所以有第二个机会，就是恩典局也。Grace, Gospel， 所以不是上帝的计划取消了，就是有两个道，一个是工作，一个是恩典。工作的道已经关门，就是 cancel 取消了，没有办法。You know, I'll say this in English. They got kicked out of the garden. You know.And they said, you know, lest you eat of the tree of life, you know, so you don't eat of the tree of life. 上帝说的， 就上帝把他们堕落之后被上帝赶出伊甸园，这样子他们才不会再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实。这样。 And they had the angels, cherubim guarding the entrance to the garden. 然后那个上帝的天使，基路伯就守住那个伊甸园，不要让亚当夏娃再进去的。 So it was canceled, you know. 所以上帝本来要透过亚当让、他的国降临的这计划怎么被取消了？这样，因为亚当失败了。 But 上帝的国还是会降临，这是恩典。And 神学家很喜欢有那个分别 ，you know， 这种恩典，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 ，common grace special grace， 这个让我们了解更了解圣经。如果你要了解那个诗篇，你要了解上帝的国是怎么样的国，然后那一天有耶稣回来的时候会有什么，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审判。为什么 ？You know， 一百年以前没有审判，没有这个最后的审判，因为耶稣还没回来。为什么还没回来？因为就是不是完美的，他的计划不是 complete 完全。So， 上帝给每个人有一些恩典，就是普遍恩典，就是每个人都有，不是基督徒而已。然后现在为什么没有审？为什么没有审判？因为这是普遍恩典。So it's like 他的审判就是延迟 ，delay。有一天有审判，是现在就是 delay。delay 审判而延迟多久我们不知道。我希望可以延迟多一点，因为我要传福音，我要开拓教会，我要很多人听到福音。可是这个不是我自己决定的，是上帝决定的。可是如果你要传福音的话，如果你要开拓教会，如果你要当宣教士或是当同工在你的教会，一定要这个延迟，这是恩典。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有时候祷告就是 Come Lord Jesus, Come quickly Lord Jesus, you know, 耶稣很快来， you know, 可是也有这个希望，就是不要太快回来，所以也有这个 battle 里面， you know, 保罗说， you know, it's better for me to be with the Lord, you know, to live is Christ, to die is gain. 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与主在一起是好处。 But for your sakes, you know, I'm glad that I'm still here so I can preach the gospel to you. 为了你们，我愿意继续活着，把福音传给你。 Okay, so there's a delay. Just remember this delay, 延迟。But有的时候在就业里面有一些闯入 intrusion， 这种闯入， yeah,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这个字，可以吗？ Breaking， yeah。 So that 永恒的审判就是 break in 闯入这个时代。这个比较难，可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那个公义闯入这个时代，所以没有恩典。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时间，短时间没有普遍恩典。如果没有普遍恩典，就是公义而已 ，justice， pure justice， no grace， just judgment。 纯粹的公义，没有恩典，而只有上帝公义的审判。有时候在地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Yeah, so on the last day, you'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plead for grace because it's too late. It's already the time of judgment, and God will separate the wheat from the chaff and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 在末后审判的那一天就没有机会再祈求恩典了，因为太迟了。在末后审判的时候，就是稗子会跟麦子分开，然后山羊跟绵羊也会分开。意思就是说，得救的人跟不得救的人，被拣选人跟没有被拣选人会分开，这样。 Yeah, so I mean, you hav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hen you face God one day. You know, why should I let you into heaven or let you into my presence? 有一天我们迟早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上帝问我们说，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入天堂？为什么要让你进入我的同在？ Because God's presence is holy, holy, holy, holy. You know. 因为上帝的同在是完全的圣洁，是圣哉，圣哉，圣哉。 And nothing unholy can dwell with that which is holy. 那没有任何不圣洁的活物能够与圣洁的上帝同在。 So there's really only one. There's only two answers you can give. You can say, "I am holy." 所以你只能给上帝两个答案，一个是哦，我是上帝啊，我是圣洁的。 God says, "Be holy as I'm holy. Be perfect as I'm perfect." Okay, I'm holy. 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像我一样；你们要完美，像我一样完美。”所以你可能跟上帝说：“哦，我是完美，我是圣洁。” The Bible says, "If you claim to be without sin, you lie." You know? 但圣经约翰一书那里说，如果有人说自己无罪，就是说谎的。 So the other option is to say I am holy, because Jesus is my holiness. 那另外一个选项是说，是的，我是圣洁的，但因为耶稣是圣洁的，他成为我的圣洁。 Because I trust in Him, I believe in Him, I'm justified in Him, so I am truly righteous. 所以我相信他，我信靠他，所以他的公义就是我的公义。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在历史上有一些特别特例的时间没有这个恩典。So it's a picture of the final judgment. 所以有时候在历史当中会看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实行。对，那这是一幅图像，是借着在这地上对人的审判一些刑罚来指向那最终永恒的审判，就是末后的那个审判。 So you know, it's like you see a trailer for a movie. A trailer. That's what it is. When you read those psalms, that's a picture of the future, when every unholy thing will be destroyed. 所以有时候你读那些咒诅诗篇的时候，那就是一幅图像，让你看见，其实末后的那一天，所有不圣洁的都会被消灭掉。 And same thing with the flood. 对，洪水也是。 You know, Noah. If you weren't in the ark, it didn't matter what you were, or who you were, you were destroyed. If you are in the ark. If you weren't in the ark, doesn't matter. Noah 时代，如果你没有进到方舟里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都会被消灭的。 And Canaan, you know. 迦南七族。 You know, they had to destroy every unholy thing, every outsider.Everyone who wasn't God's people. You mean Joshua? In the land of Canaan, the conquest. Joshua, 当他就是攻占应许之地之后，上帝就是命令他把所有迦南七族的人都杀灭掉了。 So I think that's the best way to understand those psalms, cursing psalms, and precatory psalms.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来理解诗篇里面的咒诅诗篇。 Does that make sense? So can we still pray the imprecatory songs in the New Testament time? 我们在新约时代还可以，就是如此的按照咒诅诗篇来祷告吗？还是说到新约，我们应该怎么样应用咒诅诗篇？ 我觉得可以应用，可以使用，可是不是要了解那个最后，我觉得这是最后的审判。所以 we can pray, 我们可以为上帝的公义祷告 ，justice， 社会公，还是社会正义 ，social justice。You know, 有些坏人，你可以cursing them, but pray for justice. Not cursing them. I wouldn't curse anyone, but I would pray for justice. Can we so pray that God stop their evil deeds? Yeah, and pray that God's enemies would be, you know.Conquered, you know that's what his, 你的国降临 the kingdom come, you know that means his enemies will be conquered. 现在 you know, this your ending. How are God's enemies conquered? Sometimes it's justice, sometimes it's grace. You know what I mean? Like I'll just summarize this. Some people.I mean, we're all God's enemies. We're born God's enemies. 我们生来就是上帝的仇敌。 Yeah, but some of us become God's friends. 但是我们有些人成为上帝的朋友。 So, you know, our old man is destroyed and killed and crucified with Jesus. 所以我们的旧人，我们的罪性都被杀死了。我们的旧人，我们的罪性是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 So it's still God's justice, you know. 所以这仍然是上帝公义的彰显。 Yeah, it's still.God putting his enemies under his feet. 对，所以我们的旧人被治死，这也是上帝的仇敌被，也是上帝的仇敌被踩在脚底下，上帝得胜。 So, you know, right now we are. The Bible calls us 客旅，寄居 exiles. We're waiting. 我们等待，要等待。我们甚至在旷野里面，就是一直等，一直等。我们去教会是 you know, 听上帝的话，可 是我们一直等待那天会全部更新。And, you know, the Bible, this verse is from Philippians. Every knee will bow and every tongue will confess. So, 我们的祷告就是什么时候会 bow the knee? You know, when do we want people to bow the knee and confess? It's now, you know. Don't wait, 不要等. You know, 现在, today, the Bible says today is the day of salvation.So our prayer, of course, we pray for the nations. 我们为王国祷告，为教会祷告。可是如果有人就是没有信耶稣，他们也会，还是出席，他们也会 ，but it's 不一样，跟基督徒不一样，他们。口腔也会说基督是主耶稣，可是不是那个信心，没有信他，是靠他。It's more of a confession, yeah. It's too late, you know.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对那个诗篇有兴趣，可是这个答案对我来说最有逻辑，就是一个预告， 最有逻辑。你可以了解吗 ？Yeah, intrusion. 所以现在在新约，我们如果要应用咒诅诗篇的话，就是求上帝去胜过仇敌。那这个仇敌是人的罪，还有邪恶的行为，而不是那个人本身。So when we are, 因为耶稣的。讲得很清楚，要爱人如己， 爱仇敌。 对啊，为他们祷告，不是为他们祷告，就是 curse， you know， 就是你爱他，所以你要他悔改，你要他， you know， 有最好的生命，就是有信耶稣，靠耶稣，有新的生命，所以有一点 ，you know， there's a little bit of a 不是矛盾 ，but 我们两个要为祷告，就是公义还有怜悯 ，justice and mercy 都要，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所以，可是我们不是 ，you know， Joshua， and 当然不可以用暴力。因为有的基督徒以前用暴力，在历史上，跟回教徒。 那这个要怎么理解？就是旧约的人可以用暴力去， 因为是 intrusion， 哦，就是上帝的审判。 因为迦南那边是圣洁，对不对 ？Holy Land， 为什么叫 Holy Land？ 圣地。 为什么是圣地？是土地而已。因为，这个是 theocracy， 也是一个 theocracy，a holy kingdom，a holy state。 You mean Israel？ Yeah， 就旧约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是一个神权国家，上帝直接的统治它、治理它。 所以没有神，没有台湾、美国、德国都不是那个 theocracy。 所以现在的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台湾、美国或什么。都绝对不是旧约的以色列那种等级的神权国家这样。 没有圣地，也是圣地。 对，然后我们现在也 没有 Holy Land， 没有所谓的圣地这样。 对啊 ，You know 耶路撒冷，很多人说哦是圣地。耶路撒冷跟台北 一样的， 现在一样， 现在一样， 以前没有，没有。现在圣殿在哪里 ？You know 圣殿 对，就基督徒 对啊， 教会。 所以有一些改变，在训练有一些改变，可是还是要读旧约，还要了解旧约。我鼓励你们真的要每天读旧约跟训练，两个都要读经。现在的人很多就是一直读训练。还有，如果有一个计划规划，最好。要不然你会就是开始读创世 记，然后十二讲以后就是没有读，因为太难，或是开始读有一些 ，you know， 先知比较难 ，prophets。可是以赛亚书这种非常非常好。如果你每天读五章左右，你会全部圣经，你一年会全部读。好，谢谢， 谢谢白木。 现在8:45，是 OK 吗 ？OK 啊 ，OK。还问别的问题？好，那我们送牧师一份小礼 物。Dark chocolate。 啊，谢谢，谢谢。 Thank you for coming。 谢谢，谢谢。Thanks for inviting me。不好意思，我中文没有很流利，可是我觉得其实很好的机会，可以练习。 很好了啦，应该蛮清楚的。